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未有诗人不太吃，不吃何独苦为诗。千行难换两千里，一世中无素一枝。意入天边云树远，名书水上月华池。醍醐妙味谁能识，端在银城放彼时。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07分18秒，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您的老朋友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给大家读的这首诗啊，这是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郭沫若先生啊，他的一段组诗当中的第三首。这个组诗的名字叫做贺老舍原文啊，原韵并赠三首，看来是跟老舍先生的一段诗文的互动啊。那么说起郭沫若先生和老舍先生，他们的交集之一就是在北京啊人民艺术剧院，跟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我们知道呢，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啊，北京人艺演出了郭沫若、老舍还有曹禺、田汉几位大家的剧作，闻名于世。其实呢，咱们北京人艺跟众多的文学家都有着非常深的渊源。那大家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在咱们文化领域、文化市场上啊，达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性的这么一个动作，就是跟咱们北京人艺完成了战略合作，完成了签约。那么签约之后啊，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节目也是特别的努力哈，想跟咱们北京人艺啊一起合作，做出一些非常好听的节目来。哎，也把咱们北京人艺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故事之外，我们也挖掘一些背后啊特别值得一说的故事。那从今天开始啊，我们的这一系列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见面了，就是北京人艺和文学家系列节目，今天就是咱们的第一期。那么这个非常辛苦来策划这个系列节目的咱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现在就在我的身边啊，欢迎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那么谁将跟我们一起啊为大家奉上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刘林老师。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林。 非常高兴啊，刘林老师再次做客咱们文艺广播。上回呢，我们是其实这个把 咱们仁义啊跟天桥的这个缘分是吧，哎，跟大家说了说。这回呢我们是单独啊出来一个系列的节目，但是我们这个系列呢不是每天都来哈， 对对对， 这样哎也避免这个收听疲劳是吧，哎，我们这个 计划是每周有一期， 哎，每周有一期啊，欢迎大家是得持续关注点状收听。好，那今天呢还是提醒各位，我们的互动仍然在继续，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上下半段各有一道小问题，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由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好，咱们系列节目今天是第一期啊，这个第一期怎么说，从何说呢？其实 是不是先要把问题先说呢？ 啊，是，我咱就要引出您的问题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咱们这个系列节目叫做《北京人艺和文学家》啊系列节目，那我们的问题都是跟文学家有关的， 没错 啊。好，那就先请咱们小强老师把问题抛出 啊。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跟咱们的人艺的老院长曹禺先生有关， 第一任院长。 哎，对 啊， 也他做了44年的。仁义的院长，这个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呢，但是呢，这个仁义的员工啊，对他呢，其实是有一个不一样的称呼，这个称呼是什么？我有 不一样的称呼， 对， 那不叫院长就完了吗？ 你听听我这个有四个选项 啊， 第一个就是你说的曹院长， 曹院长 啊，第二个曹老师，第三个曹头， 啊， 第四个曹大师， 哟。 咱们得好好的琢磨琢磨。 您这个我觉得首先啊叫曹大师这不可能，这都是江湖骗子才这么说。 不过曹大师确实是大师， 是相声里这么说，大家不要叫我艺术家，叫我大师是吧。这我觉得这个日常啊就不可能这么说啊，我们对这个人物进行一个品评的时候，对他的艺术品评的时候，可能说哎这位是什么戏剧大师啊，或者说是艺术大师啊，平常称呼啊肯定，我觉得大师这项应该是排除了啊。另外，曹院长、曹老师、曹头是吧？哎，这个是一般大家会称呼曹禺先生为什么是吧？ 对， 哎，我先给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啊。哎，也不一定对啊。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答啊，看来大家呀都是哎经常这个到北京人一看戏啊，这些故事也都是这个耳熟能详啊，答案已经都飞来了，咱们一会儿再说啊，咱们就带着这个问题来跟我们刘琳老师一起来说说北京人艺和文学家们的故事。前者在这个签约仪式那一天呢，我是第一次见到刘琳老师，当时在咱们的戏剧博物馆呢，跟随着刘琳老师的步伐啊，这是匆匆的一游啊，我发现 时间比较紧张， 哎，每一地每一处其实都有特别多的故事， 对 啊，那个就是草草一看真的说不完啊。 我那天去这个博物馆的时候呢，刘琳老师只是给我就是简单的讲了讲茶馆啊，讲讲龙须沟啊，大概已经有将近一小时了吧， 是吧？ 我觉得特别的故事特别丰富， 可说的太多了哈。那咱们今天从哪儿说起呢？我觉得还是从小强老师的这一段采访来说起吧。啊，您到了这个博物馆之后，那天是看到了非常珍贵的藏品，是吧？ 那天不是刘琳老师在 是 做讲解，是另外一个咱们的也同事， 另外一个 非常优秀的同事， 对， 高老师哈。那你是看到了，这是跟郭沫若先生有关的一件藏品吗？ 不仅仅是郭沫若先生 啊， 还有 好，那我们先来听听啊这一段，当天咱们小强老师的这一段采访。 现在我们是在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社教部的工作人员，我叫高新珍。 在咱们博物馆里边呢，有很多很多的文学家跟人艺有相关的一些的藏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像郭沫若先生他的藏品是什么？ 郭沫若先生的藏品呢，我们要到后面那肖俊宇先生那个厅，还有人物厅里面，还有以及剧目厅里面的蔡文姬那边，我们能看到相对应的藏品。然后以及我们的序厅，首先我们一进来，我们的右手边就会有郭沫若先生的浮雕以及他的生平介绍。这是郭沫若先生呢，当时知道肖俊宇先生排这部《虎符》，他写的这部《虎符》这部的戏的时候呢，这种民族化探索，他认为非常支持。然后他紧接着为肖俊宇先生专门写了《蔡文姬》这部戏，那《蔡文姬》这部戏呢，在我们剧院演出百场的时候呢，郭沫若先生给我们剧院的四位创始人领导写了一个祝贺的一个百场的一个信，然后在我们的剧目一厅的 蔡文姬这个剧目这个展柜里面呢有展出这个。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展品呢，就是我们在蔡文姬重排的时候呢，剧院给我们郭沫若先生又回复了一个信，重排的信，然后以及郭沫先生亲自修改这个蔡文姬的剧本的展品，也在我们剧院的蔡文姬这个展厅所展出。 我看咱们在剧院里面特别专门的有一个曹禺先生书房的一个原影复原。 啊，对，我们有一个人物厅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院长曹禺先生。那在院长曹禺先生这个厅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曹禺书房。首先这个曹禺书房，它的所有的物品包括家具都是他生前在木樨地所用到的，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我们院长的一个书房的原貌。 对于这个仁义的博物馆来说，曹禺先生的这个藏品应该是最多的。说几件大家可能您觉得这个在咱们馆里边比较珍贵的。 我们首先进到曹禺书房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展柜里面展出来这么样一个曹禺先生的手稿。是他在1979年演出说明书上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那这段话呢，也是他的一个经典的，可以说作为他一个我们院长一个经典语录。这段话是这样写的：是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那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院长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对人性的一个研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这么一段话。这是他的一个独立展品。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咱们仁义戏剧博物馆的高老师啊。 对，高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一段讲解，确实啊，可以看、可以聊的东西太多了啊。那咱们今天是第一期，其实就是简单的、概括的、 蜻蜓点水，每一位文学家，我觉得讲一个到、最多一个故事就可以了， 是吧？我特别想问问刘林老师啊，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一提到北京仁义呢，这几位大家呢，我们都是这个经常提到哈、就他们的作品也上演，他们也跟仁义的这个导演、编剧啊、演员们时常的互动啊。那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郭沫若先生他到底是不是这个仁义的签约的编剧呢？或者说是这个作者呀？是吗？是有这么一个契约关系吗？ 这个我还从来没想到是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你觉得是吗？ 郭沫若先生那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嘛，虎符 对吧？还有这个蔡文姬是吧？但是因为这个之前看材料说，他好像供职，他肯定不是在仁义吧？他不是在这上班，是不是？ 他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 中国科学院、 他兼了很多职，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职务是这个。然后呢，后来很多观众说仁义是郭老曹剧院、可能一些观众会认为、老舍先生、郭老、都是在仁义上班、其实不是， 对， 只有曹禺是仁义的院长、 是吧？那老舍先生呢？ 老舍先生也不是， 也不是， 对， 是吧？ 对、老舍先生当时是北京文联的主席。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这样一个角色，对 对对 对, 对，只不过他们的作品是这个 对被仁义 演绎成 二度创作、上演之后、获得好评，所以他这个深入人心的影响，以至于观众们认为呀、这两位是不是都在仁义供职。 确实啊。好，那我们先明确这样一个关系。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细问啊，他真就是有点糊涂，是吧？好像是似是而非的这样的感觉啊。 对， 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曹禺先生的那段话，确实是特别的发人深省啊。写人，写人性，我觉得这个现在看什么戏啊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个戏我们都知道戏是编的，是吧？但是好的戏就让你觉得它真实啊， 是， 或者说现实，因为它写的让你愿意去相信，同时要还带给我们思考。 而且你甭管这戏是不是写现在的事儿啊，写过去的事儿是吧？写以前的故事，同样他写的是人，把人性写在其中，这就是我们认为的好戏，能够引发大家的讨论。 因为我觉得仁义他可能更好的一个、一点就是他把这个民族性好像发挥特别淋漓尽致。 嗯 啊，刘老师，我觉得可以跟你说一下，就像郭老他这个虎符， 对这个虎符， 对 虎符特有故事 是 吧？ 是 啊， 对，是虎符是。仁义在进行这个话剧民族化探索上这个首演的第一部戏。 对、 嗯、 对，因为当时这个咱们话剧界有一些就是固有的一些毛病在表演的过程中、 哦、 模式化呀，然后就是文化部当时也特别提出来说，有一些外国朋友来到我们国家看戏、 嗯、 说我们希望能看到中国话剧里面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东西。对、 嗯、 因为话剧是舶来品， 它是舶来品，没错没错。 嗯， 这个呢恰好也是仁义的总导演焦菊隐他们等于这一代演员一直在苦苦思索的这些这个问题。所以呢从五六年开始，焦先生呢就是打算正式开始这个话剧民族化探索的这个初始。 嗯， 然后呢觉得是演一部历史剧更合适一点。 嗯， 最后呢经过深思熟虑决定这个扮演这个郭老的这部虎符。 嗯， 说好像郭老写这虎符也特别有戏剧性。他得到虎符也 是他是真的有这个文物，就是是吧？ 抗战期间是吧？ 啊， 这个小田老师可能更清楚一点。 他是真拿到这个虎符这个实物了，产生灵感了，是这意思。 他当时好像在重庆的时候，好像去一个地摊淘宝，跟、 嗯、 现在我可能去北京去潘家园一样，淘宝然后看到了这么一个虎符。 嗯， 他因为他对这个历史太这文 物 太 对 文物 在 去研究、 嗯， 一看就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嗯、所以就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就根据这个虎符这个故事吧、 嗯、 等于是就完成这么一个剧。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虎符其实就是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信陵君哈，切符救赵嘛， 对 吧？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学这个文章学这个史记的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是伸展到他的这个故事性啊。然后呢这个在话剧当中如果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嗯、 其实它真的就是特别好的是一个中国故事、 嗯、 而且它很巧的是传统的京戏当中似乎是没有这一段吧，反正我是没有看到过哈、 嗯、 所以你看它就是说当然我们这个京因为我们的戏曲艺术跟这个戏剧它是所谓就是中国古老的这个戏剧艺术其实就是咱们的中国戏曲嘛，对吧、 嗯、 这是叫兄弟艺术是吧、 嗯、 那么当戏剧来了之后你怎么样让这外来的也有中国味道呢？哎，那么拍这样一个历史，而且又是这么久远的，又这么具有，其实是现在来看是很有市场性的，是吧？这样的一种哎故事是非常的刺激啊，很有意思啊。 其实， 嗯， 刘老师，我觉得当时他那个郭老这个部剧在仁义上的时候、嗯，那是一种什么情况？当时仁义是不是也刚拍开始，是吧？ 对，他是五六年嘛， 啊， 就是从建院开始， 五二年正式成立，对吧？ 对，一五年的时间了，就是觉得基础都打牢了， 嗯，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走一步， 嗯， 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前提之下， 嗯， 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搞这个民族化探索呢，其实很多演员是不接受的， 嗯， 他 不接受 的，对对对，江先生在排演这个戏的时候呢，有非常具体的、很细节的想法，比方说他要把锣鼓经引入到话剧里来、 哦、 那需要演员在表演上配合、 嗯、 节奏感要非常强、 嗯 啊、在排演场上让演员们穿上京剧的戏服、 嗯 啊、练这个水袖、 嗯 啊、走这个京剧的台步、 嗯、 他们是非常不习惯的、 嗯、 所以在当时也是这种探索和实验也是非常有先锋性的、 嗯、 也需要整个剧院的领导来大力的支持坚定信心 嗯， 怎么说呢？其实这部戏我还真是挺遗憾，我没有看过， 我也没看过， 我 只是看过剧本，对， 我剧本没看过 啊。 但我看过蔡文姬， 啊、 对， 蔡文姬应该是在这之后了吧？ 对 对 对 对， 59也是郭老的作品， 嗯、 但是我据我知道，好像说当时演蔡文姬的时候。这个说茶馆、 嗯、 那个销售这个开始开票的时候 啊 这个排队哈、 嗯、 蔡文姬不仅是排队 嗯 说把人家的围墙给 南墙 挤塌了 对对对 哇这么火的蔡文姬哦是吧 是、 啊、好这样啊咱们这个人物众多先从那个郭老这儿先出来啊哎这个我们把目光、 嗯、 对对对咱把目光呢放在曹禺先生的这个身上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咱们那问题是吧就跟那个曹先生有关 对对对 啊那到底 大家叫这个曹先生平常是怎么叫，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咱们听众朋友啊，看来这个知道这里边故事的人还真不少啊。 还真不少。 嗯，好几位都回答了曹头啊。刘琳老师是会叫曹头吗？ 这听众太内行了 啊。这真叫曹头啊。 真的叫曹头。 那曹宇先生他不生气吗？这也是吧，我一堂堂医院之长，您就叫我曹头。 这就是仁义的这些领导的风格、 啊、 就是他不但不生气还很开心， 是吧？ 对， 对， 对， 就显得跟大家很亲近，是吧？ 是是是，以前就是仁义的领导都不叫官称的。 哦， 对， 哦， 顶多是先生叫焦军导演叫焦先生、 哦、 曹宇院长就叫曹头。 嗯， 对对对、 嗯、 大家都彼此。 那我想知道现在对人兵院长怎么叫呢？ 叫院长， 叫院长是吧？ 咱什么时候能够叫？ 现在不一样， 能不能叫人头？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曹宇先生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身份，就是还有他个人的特点，因为他要写戏啊，他肯定他也参与这个排戏啊， 嗯、 是不是？他要给这个意见的，所以你想，天天的这些人磨，那你再叫院长，显得太有距离感了，是吧？哎，那么叫这曹头，我想大家都会觉得，哎，很亲近，一家人一样，是吧？ 对。 好，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已经公布了啊。曹宇先生在仁义就被叫做曹头啊，44年的老院长了哈、啊。 对。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于世之先生他这样。描述过曹宇先生，说他会写戏，又导过戏，演过戏，教过戏，是一位真正懂戏的院长。他也是仁义的一把尺子，我们做任何决定都得考虑，如果曹宇院长在场的话，是否会同意啊、 嗯？ 确实啊，这个曹宇先生真是德高望重，而且他的那部戏啊，那真是哈、啊、少年英才啊。 对， 除了那部戏，就是成为哎巅峰之作啊。好吧，那我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呢，稍事休息一下，因为咱们还有很多的文学家的故事要跟大家去讲。今天也是我们整个这个北京人艺和文学家的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啊。我们上半段稍事休息，来听上一首老狼演唱的《一个北京人在北京》啊，一个北京人在北京，一定要去北京人艺看戏。好吧，啊，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门牌二楼升了旧，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北京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没处疗伤，我是个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 五家装修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墙墙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布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朝。 美朝 Miracle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三步、六步、九步还是十步？ 哎呦， 三六九十 十， 哎， 嘿，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懵住了。嗯、反正 猜一下吧，三六九十，嗯。 掰手指头能想到的应该有好几个，但是你具体的是吧？哦，一共是就是创作，但是还有一个大家要注意，并 上 演的 对创作并上演 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 对 写了没演是吧？ 对， 这个那就不能算数了啊。好，三六九十到底是哪一个数字？欢迎咱们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如果您答对了呢，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好啊，那我们接着来咱们第一期的这个蜻蜓点水式的啊，来关注一下咱们跟北京人艺相关的这些文学家们的故事。上半段我们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说这个郭沫若先生啊，这个曹禺先生也接触到了一点。那咱提到刚才这个问题提到老舍先生，那我们就从老舍先生入手吧，是吧？ 好， 咱刚才那刘林老师也说了，老舍先生也不是北京人艺的这个专职的剧作家啊，但是他跟北京人艺这个真是啊，渊源颇深啊。 是的， 好像我觉得一说北京人艺就是老舍、 哎，对，就马上就会提到老舍，这好像是第一人了啊。 看来很多听众朋友是这么认为的， 是吧？ 对， 哎，尤其是他的话剧《茶馆》，我们知道今年的这一版在开票的时候、 哎、 又是受到大家的这样的关注哈，一如既往的关注， 并且700场，哎，这个数字非常的厉害。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小强老师为我们准备的这一段啊，这一段说的是老舍先生与话剧《茶馆》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段老舍先生和话剧《茶馆》创作的故事。《茶馆》的创作过程可以说是充满了艰险和曲折，而老舍却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家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将《茶馆》做成了世界经典，这在当时的环境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茶馆》的创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集合了许多人才智的过程。戏剧艺术本来就是一种集体创作的艺术，作为一个剧作家必须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也不能什么意见都服从，既要虚怀若谷，又不能丧失自我。这也就是老舍所说的作者不是意见箱的真实意思，他本人就最善于从纷杂的意见中提取有益的营养，补充到自己的作品中去。茶馆无疑就是老舍从善如流所结之佳果。于是之先生作为茶馆的主要演员之一，对这个过程再清楚不过了。他回忆说，这以前老舍先生写成一部秦氏三兄弟的话剧，四幕六场，人物众多，主要写三个兄弟秦伯仁，首次出场年约24岁，读书人，要证明自己能够改造世界，挽救祖国。秦仲义，伯仁之弟，商人。秦叔礼，伯仁之三弟，京戏票友。戏从光绪24年1898年写起，一直写到1948年春学生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动派选举北京市参议员。初稿完成，先生就来到剧院读给曹禺、焦菊野、欧阳山尊、赵启阳、刁光潭、夏纯等听，其中第1幕第二场写了一个北京裕泰大茶馆。曹禺等听了剧本之后，一致认为第一幕第二场茶馆里的戏非常生动精彩，以外的几幕较弱。后经研究，认为可以以第一幕第二场为基础发展成一个戏，因为通过茶馆这样一个地方是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的。于是由曹禺、焦菊隐、赵启阳带着这个想法到老舍家中商量，老舍先生听后立刻说，好，这个意见好，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老舍先生说到做到，三个月后果然完成了这部传世之作，定名茶馆。以老舍这样名望与社会地位都很高的作家，能这样虚心地听取他人的意见，花三个月的时间对自己的继承作品进行推倒重来、脱胎换骨式的大改造，令人折服。 于是之先生称赞老舍从善如流，一部《秦氏三兄弟》说扔就扔，这就是对艺术的认真负责的态度。茶馆能够成为世界经典，靠的就是这种态度。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这个是殷超讲述的啊，这个老舍先生与茶馆创作的故事啊。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呢，大家都很熟悉了。那我们接下来就不说老舍先生了，好吧？ 对，因为还有最后要答案呢。 对对对啊，这个我们再说几位，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特别熟悉的吧哈。我们今天第一期节目呢，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觉得从田汉先生开始吧。对于田汉先生的了解，可能更多的我们上学的时候就知道《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作者是吧？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大家最知道的。那他跟北京人艺的这个交集是在哪里呢？他是咱们北京人艺的签约作家，还是说 当时好像还没有这个词儿？ 没有这个签约，没这种形式哈。 对， 是这单位的吗？ 不是， 也不是这单位的啊。那刘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他跟人艺的关系主要应该是两层吧，一个他是属于剧协的主席 啊，剧协主席 、他是一个领导的身份，另外他是当时艺术局的局长，经常到人艺来看审查呀，提一些意见呀，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人艺跟他也有合作，对，演了他的两部剧作，一个是名游之死，一个是关汉卿。对， 名游之死好像还在演，现在应该是 没有 过段时间。 关汉卿在演， 关汉卿在演 ，对、关汉卿今年嘛在演， 今年、 对对对， 关汉卿这个确实，我觉得这是剧作家写剧作家是吧？这个应该是特别有感情的， 对 对， 而且又是在历史上这么对于可以说是戏剧，或者说对于小说吧，对于这种戏剧性的文学是这么标志性的一个人物。 好像我听那个刘玲老师讲过，说在这个人艺博物馆里还有跟田汉有关系的一些一个藏品 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实际上就是这几位文学家他们之间在仁义的这个交集啊，都是非常的就是有缘的，可以说这个田汉老也是跟蔡文姬参与了一部分蔡文姬的创作，可以说对，我们的蔡文姬的展厅里有一个田汉老的手稿他是当时呢是在这个郭老是在公务特别繁忙的情况下，只用7天创作完成了蔡文姬。 七天 、对，当时周恩来总理也特别关心这部戏，看了这个戏的排演啊，这个剧本呢就建议有些内容可以再修改一下，但是呢郭老呢当时可能正要出国去参加会议，就是来不及来当时修改这个剧本，那周恩来就建议我们的院领导说可以请田汉老也参与修改一下，因为他俩是好朋友，对，田汉和郭沫若一起曾经创造这个南国社呀等等，是很早的好朋友，那么田汉老呢就把蔡文姬最后文姬归汉之后，他又创作了一个叫当时叫贺圣朝这样的一个诗句，对，郭老创作的时候呢气势非常庞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呢削弱了蔡文姬这个主角的这种感觉，那么周恩来总理希望可以把这个诗再改一下，那么田汉老接了这个任务，把这个诗句改了一下，对，是这样一个故事。那当时我们有一个手稿在那儿。 嘿，你 这 个还有这么一段， 清楚，有手稿什么都看明白了 啊。哎，那以后那个是吧？我们出去跟朋友炫耀的时候，我问你，你知道北京人艺那个蔡文姬是几个人写的吗？这当中居然有田汉老师的这个参与啊！ 对对对， 名游之死，这也是一部非常非常在话剧史上也是非常这个有名望的啊，这么一部戏，对吧？ 现实主义的一个戏剧， 对， 是的， 也说是开拓了咱们国家这个戏剧运动的一条新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田汉老师呢，他既是本身是从事创作，另外他也是一位文艺批评家，是吧？ 是， 也是文艺活动家啊，就是既从事这个创作，又从事文艺批评，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这个就是两个身份，他可以互相调节啊。 说起来其实有很多内容，就是当时虎符在演出的时候，演完了之后，这个请专家来座谈，也是田汉老首先提出支持这个 改革这个探索，它肯定了很多很多细节，包括不用天幕啊等等等等，所以给了焦先生很大的信心。 我觉得民族化这个探索确实是需要很多很多这些德高望重这些老艺术家的支持。要不然的话这个下边路怎么走， 没错，没错，这当时是很重要的。 名优之死和关汉卿也这个焦俊隐导演也都是 导演 吧，对，是不是？尤其是这个关汉卿， 当时是仁义实行总导演制，焦俊隐先生每个戏都要参与意见， 哦， 但是这两个戏应该是夏纯导演的， 哦， 夏纯先生来导演。 那么其实这个提到焦俊隐先生呢，那天在这个咱们戏剧博物馆的时候，我是发现了一件。其实啊，它是隐藏在，我觉得啊，隐藏在众多那么多就是特别珍贵的藏品当中，显得不太起眼。但是呢，这个很特殊，很特别啊！那天刘林老师介绍的时候，我就反正一直在那问啊，我说就是特别想，可能我这人有点八卦啊，因为这个 是吧？ 哎， 前面的这个开始举局地。 这个其实呢，我觉得啊，这人家能把这个作为藏品啊，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种心态啊，我觉得是很无私的，因为这个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些个人隐私的味道。他完全可以不拿出来，是不是？那刘林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封信啊，这个藏品，这封信的来历。 对，就是赵亮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这段情是非常的至真啊，至纯， 是一段非常纯真的友谊。 您给我们讲讲。 那个赵亮说的呢，这个是我们在焦俊隐展厅，一封可以说信札吧。是当年呢，石平梅，民国四大才女。这个著名的文学家石平梅写给焦俊隐先生的一封信。这个展品可以算是我们博物馆一件非常珍贵的，就是历史算是比较长的展品。距今已经有92年了吧。它是1926年写的。对，其实信的内容非常简单。不过就是6-7句话。但是呢，它反映了当时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很多事件是非常珍贵的。 用现在可能就发个微信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 啊！但是从这个，首先说这个信啊，虽然说这个我们说隔着历史的这个年代哈，这个纸张啊，这是看起来它是有一次泛黄了，对吧？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反正大家伙儿，您有机会您去看看，这个字写的真是漂亮， 没错，遒劲有力。 而且在那个字，我觉得就是字里行间就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就是人们之间的这种交往哈。就那时候我们也没有手机，但是好像这种信件就显得分量更重啊！ 我给读一下，我觉得好像挺短 的。 是是是，信不长， 帮忙读一下。 他说这个局地，听京青说你匆匆返京了，就说听这个叫京青的这个人， 京青 啊，对， 他的好朋友， 对，说他匆匆返京，他去回天津了 啊， 然后看报纸很挂念你和你的双亲妹妹，如平安启告我一声，这些天意马魂未定。吊死未伤，真觉人间何事？我愿早瞑目，不闻不见这些事才好。然而天啊，不许我，祝弟弟珍重。妹子，这个子是姐姐的意思。 梅子 啊，就是姐姐梅， 对， 就是这意思，是吧？ 然后3月24号，然后打完电话后，这封信换了个信封扔寄给你。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还换个信封。 这看来生活条件不错，还打了电话呢，是吧？啊，但是我们知道那样一个其实是动荡的年代哈，这个确实能够体现出对这个焦俊隐先生的这个关心。 没错，这个姐弟情就是马上在这个字里行间哈就表现出来了。这个 他和这个焦俊隐先生是怎么这么深的感情呢？ 对，他们俩是因为都热爱文学，是。1924年的时候，焦先生刚到了燕京大学，但是从高中的时候他就参与一些文学社团的这种活动编辑啊等等，是通过一个投稿的机会。 那既然叫局地，这谁石平梅应该是比焦俊隐 大 是吧？ 大3岁吧。 哦， 正好这样的，就很自然的成为姐弟了。那当时这封信呢，它的背景呢就是当年的318惨案，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在惨案中，当时是有47个无辜的生命，包括很多学生被伤及了，其中就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刘和珍。 刘和珍君， 对， 刘和珍君， 对， 还有很多北师大的学生，因为当时这个石平梅是北师大附中的一名老师， 嗯， 也是五四当中一个很热血的进步的青年。 哦， 对，他很关爱学生，所以这个惨案之后呢，他也非常的伤心。 嗯， 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跟高君宇的故事。 嗯， 这个大家也知道是吧？ 嗯， 至今在陶然亭公园里还有他们俩的墓哈。 哦， 对 哦， 因为正好这个时间差不多是高君宇逝世一周年。 哦， 所以他逝世之后呢，石平梅一直沉浸在一种郁郁寡欢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当中， 嗯， 就把这个焦俊先生呢作为真的像弟弟一样经常倾诉他这种郁闷的心情。 哦，所以说为什么写我愿早瞑目，不闻不见这些事才好。 对对， 真是有这种感情在里边。 是的， 嗯嗯嗯， 就可以在我们今天再看当年九十多年之前， 嗯， 当时的文学青年、文艺青年的那个状态， 嗯， 对， 非常鲜活。 而且我们知道，这个石平梅女士确实，她也是命运多舛，是吧？她应该是也是英年早逝吧？ 对，不久她就去世了，两年之后，1928年。 嗯，所以显得这封信啊，尤为的珍贵， 就是 啊。 不幸被他言中了，嗯， 是是是是， 对对对， 确实如此 说的，所以就是读起来也非常悲伤， 嗯， 想想， 嗯，好啊，我们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在说下面一位文学家之前，咱们先把问题答案给大家公布了吧啊， 嗯， 我看这个问题还真是有点难度啊， 对对对， 大家非常熟知老舍先生的作品，但是究竟这个答案就是创作并上演的是几部，都是哪几部？小强给我们公布答案，然后刘琳老师给我们做一下解读，好吗？ 好的好的， 嗯， 这个答案应该是六部才对，就是他写然后还上演的是六部。 哦， 嗯， 那是哪六部呢？嗯，跟我们说一说吧，一共是六部。 嗯，是六部啊。龙须沟 、茶馆 这按顺序说哈。 按顺序说， 龙须沟是1951年和1953年两次那个演出，然后是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茶馆，红大院，女店员。 对对对， 哦， 您这个严格的说是这样的。 对， 对对， 因为这是在书里的文章里边写到的。 对对对， 哦， 原来我们曾经说有一个骆驼祥子，大家 都知道， 是小说改编的。 对，但是那是我们的一个导演梅谦先生改编的老舍先生的小说。 嗯 啊， 嗯 哦，对，他是等于是小说改编成话剧，而不是专门创作的 话 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根据小说改编的还有三部，刚才说到那个骆驼祥子，还有开市大吉， 嗯， 还有我这一辈子。 嗯 嗯 嗯，好， 小强老师做的工作是非常细的。 那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写了，但是各种原因吧，没有这个得到上演，就比较遗憾的没有变成话剧， 哎， 跟大家 历史上这样的戏是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 很多的是吧？ 对，田汉老就有一部戏叫《苏州夜话》， 嗯， 曾经仁义想扮演过， 哦，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 嗯， 也 没 有演成， 没能 其实最有名 的 最有名老舍先生没有上线的剧就是《茶馆》的前身，嗯，咱们也讲过很多遍，叫《秦氏三兄弟》。 秦氏三兄弟，对， 他当时写了这个剧就叫《秦氏三兄弟》 嗯， 但结果后来因为一说中间的这一幕最好就改成《茶馆》了。 对，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想，那原来这《秦氏三兄弟》什么样呢？是吧？如果就这么排演了，会不会有这个现在茶馆这个轰动，也未可知，是吧？也不好说啊。啊，好吧。 其实我们今天本来还准备了这个沈从文先生的一些故事哈， 简单说两句吧，好吧？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啊，刘云老师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沈从文先生跟北京人艺的故事。 好的，好的。 啊， 嗯，沈从文先生本来是一位文学家，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他到了改去研究历史 啊， 对，因为这个契机，那我们在排演郭老的三部戏的过程当中，很多历史的知识是向沈从文先生来请教的， 嗯， 对，他是这三部戏的历史顾问， 嗯， 对， 哦， 所以中间又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嗯， 我们以后吧， 好吧，好， 咱们可以细说， 对对对，啊，确实啊， 详细的系列 是是是啊，这样一个系列的节目，我们以后还有专门的时间啊，针对这个每一位文学家他们跟仁义的这个故事，他们的创作的历程，以及在那个年代啊他们所经历的种种的困难带给我们的思考，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都会分别的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感谢这个小强，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啊，您辛苦了，希望您继续辛苦啊， 继续辛苦 为我们带来这个系列节目啊， 应该情愿， 哎，也感谢刘琳老师，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北京人艺和文学家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